下面是次期第七日，正月二十二日开始。古人说，金乌事件，玉兔无说。金乌即是日球，玉兔即是月球，日月二球在二十四小时当中昼夜轮回不息，如射箭和抛梭相似。一年十二个月，一月三十天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人生在世，数十寒暑，由少而老，由老而死，活到百岁也如做梦一般。所谓浮生若梦，幻至非间，不凭我佛之词，何遂超生之路。我们在这如梦如幻的生活中颠颠倒倒的过日子，不知佛的伟大，不思出离生死，任善恶以生成，随业力而受报。所以世间上的人总是做善者少，造恶者多，富贵者少，贫贱者多。六道轮回，苦楚万丈，有的朝生暮死，或数年而死，或多年而死者，都不能自己做主，不惜凭佛陀的慈悲主义，才有办法。因佛与菩萨有慈悲喜舍等恒愿力量，能够令我们出离苦海，达到光明的彼岸。慈悲者见一切众生有什么痛苦，以怜悯爱护之心去救度，令其离苦得乐。惜舍者见一切众生做一切功德或发一念好心，都要随喜赞叹，对一切众生有所希求者，都要随其所需而施与之。世尊在因地修行时，总是行的舍头脑骨髓的菩萨道，所以他老人家曾说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无有一盖子许地，不是我舍生埋骨的地方。今天诸位要努力把话头看住，不要把光阴空过了。